只要是进入圣山的队伍，都会对着圣山心存一丝警惕与畏惧，就算任小素也无法例外。因为谁也不知道这山里有什么，外界又早就将这圣山给妖魔化了，所以这一刻有人莫名其妙的死去，死法还如此诡异，就让大家忍不住心里有点发毛了。眼看着那位死去的队友，两行血泪迅速凝固，脸色也变得极为灰白，好多人下意识便远离了神龛，甚至不敢去看那神龛的表情与眼睛，生怕对方再一睁眼，死的就是自己了。可这队伍里也有天生就不敬鬼神的魂人，只见罗兰骂骂咧咧地走到神龛前面。 老子才不信有什么鬼神之类的东西，当年老祖他们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也没见有谁出来保一下自己的庙宇啊。 说着，罗兰竟一脚踹向神龛，竟将这神龛给一脚踹塌了。旁边的人都一脸无语地看着罗兰，心想，若是这神龛里的神明怪罪，可千万别连累到自己啊。可是那神龛倒下之后，忽然有奇怪的声音传出，紧接着便有黑色的潮水涌出，任小素仔细一看才发现，那都是奇怪的黑色小虫子，见所未见。程宇见状，立刻招呼一名火系的超凡者用火焰灼烧，那些黑色的虫子在火焰中发出吱吱的怪叫，可虫子太怕火焰了，不管他们如何挣扎，结局都只能是快速死去。这位超凡者在之前面对捕鸟蛛的时候就已经暴露，所以大家已然知道他的超凡者身份。罗兰在那堆虫子尸体旁边大笑起来。 我就说这世上没什么鬼神吧，看你们刚才那担惊受怕的样子，打得这么小来圣山干嘛？ 程宇看向罗兰。 罗老板早就知道是虫子作怪。 这倒是真不知道。不过你们没注意吧，刚刚死去那人是第一个伸手去神像背后摸宝贝的，我当时就想这神像背后肯定藏了什么毒物，所以他才会产生幻觉，认为这神龛会睁眼，而后死亡也是因为虫子的毒素在他身体里蔓延了而已。 不得不说，罗兰平时大大咧咧的，但很多时候都能展现出他心思极为机敏细腻的特点。这时队伍里的所有人都稍稍松了口气，虽然这次死了人，但虫子杀人总比鬼神杀人要让人心安一些，起码有应对的方法。 在场的有没有常年在荒野上生存的朋友？我猜大部分人都缺乏这一类经验吧。如果有擅长荒野生存的朋友，就出来给大家说说该如何在荒野上规避毒物。 很多人都以为超凡者应该样样精通，但事实上这里的大部分超凡者甚至连从军经历都没有，他们成为超凡者的时候还是普通人，然后被财团发现并教授战斗技巧，但通常情况下他们出手时都有专车接送，甚至还有普通士兵保护，说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也不算太过分。这时任小素往前走了一步，程宇看着任小素说道， 表演才艺的就算了啊。 任小素没好气地说道， 表演什么才艺，我是要告诉你们，从今晚开始所有人睡觉前都得把身边的草皮给割干净，最好能睡在篝火烤过的地面上，我觉得这里毒虫不会少，别睡一觉起不来了。 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稀奇的事情了。 程宇的助手嘀咕道， 你也看到了这里杂草这么多，要是必须得把杂草清理干净才能睡，那估计得清理一两个小时，白天都已经够累的了，这晚上还没法好好睡。 程宇助手说的这话倒很符合实际情况，这里的杂草太过茂盛，清理起来实在太麻烦了，没几个人愿意走一天之后再花两个小时给自己搭一个临时宿营点，而且大家的帐篷密闭性也不错，没必要这么费劲。旁边有人说道， 我这里倒是带了驱虫药，应该好用。 我也带了挺多，倒是可以给大家分一点，但也不能白分，用我驱虫药的人今晚替我守夜。 这两天看下来，队伍里来自内部的威胁其实不算太大，起码在见到真正的利益之前，大概率不会出现什么自相残杀的情形，所以有些格外疲惫的人就想要拿驱虫药换取自己休息的时间，毕竟守夜是很熬人的。 任小素看了他们一眼说道， 不要迷信驱虫药，你们根本不知道现在的虫子到底怕不怕这玩意儿。 他很清楚现在市面上大部分驱虫药其实也就是驱蚊药，很多毒虫都不怕这玩意儿的。而且虫子进化之后身体机能都和以前不一样了，过去的剂量未必能对付圣山里的毒物。到了晚上宿营的时候，任小素和杨小锦就不厌其烦地将杂草全部割去。任小素让杨小锦休息一下，结果杨小锦也说不累，而且他跟着任小素一起清理宿营点，还有一种乐在其中的感觉。整个营地里只有少数人跟着任小素这么做了。原本任小素以为罗兰和周琦这俩人会喊累偷懒呢，结果这俩反倒是做得最仔细的人。在罗兰看来，行走荒野还是多听听任小素的意见比较好，目光长远一点不吃亏。任小素看向周琦， 你等会儿偷偷把咱们几个的帐篷周围水分全部抽空，地下也别留水分，这样更安全一些。 周琦也不矫情，直接答应了。营地里其他人都看着任小素他们这边忙得热火朝天，有人嘀咕道， 这几个人也不嫌累呀，这都快忙活一个小时了。 一边说道，还一边给自己帐篷这里撒驱虫药，用驱虫药给自己周围画了个圈。罗兰这时小声问道， 小苏，一直没机会问你，你到底为啥非要进这圣山不可啊？ 任小素看了罗兰一眼，他想到，如果不是自己之前坚持来圣山，恐怕罗兰已经离开了吧。当时罗兰就嚷嚷着要走的，他是真想走来着，结果任小素一决定要去，他立马改了主意。不说别的，罗兰在对朋友这方面无可挑剔，所以他也不打算瞒着了。 我怀疑火种这次抓的人可能是六元。 哎，等等， 罗兰听到任小素的话就愣住了， 不是说他们抓到了001号实验体吗？怎么变成抓到了六元啊？ 任小素看了他一眼， 此事保密，因为我猜测六元可能就是001号实验体，至于为什么这样猜测，在没确定之前还不能说。 说着任小素看向周琦，周琦顿时不乐意了， 我的嘴巴是很严的好吧，放心，在61号壁垒你和你那丫鬟救过我们的命，这救命之恩我周琦心里有数。 此话一出，任小素顿时感觉身边的气温低了2度，他赶紧转移话题， 所以这次我是为了去救六元的，其实你们没必要跟我以身涉险，有这些人挡在前面就足够了。 罗兰义正言辞地说道， 那不行，这火种公司太过分了，竟然把那么可爱的小六元给抓走，不能忍啊，必须把这个老实的圣山给掀得天翻地覆才行。 任小素看着外面的夜色，也不知道六元现在怎么样了，如果这次火种公司抓到的人真是六元，那他恐怕真的会把这里给掀得天翻地覆吧。大呼又问道， 少帅想啥呢？ 任小素叹息道， 我在想要是能顺利找到颜流源就好了，到时候带着他一起回到西北去好好过日子，不再掺和这些中原的是是非非了。 这是他的真心话，他现在无比渴望宁静。只是大忽悠听到这话的时候眼睛都亮了， 少帅此言当真？ 任小素诧异地看到大忽悠起身往外走去， 你要去哪儿呢？这是 我去放出讯号，通知西北大军过来踏平这圣山，帮少帅你找到弟弟。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我哭笑不得。 行了行了，现在做什么样子呢？等1718-13的部队过来，不知道要等到啥时候了。 我这是替咱们1718-13表明态度嘛。 一夜无事，但第二天早上任小素却是被营地里有人尖叫声给惊醒了。他钻出帐篷，赫然看到一个女性站在不知道谁的帐篷门口， 正指着草地上一尊神像大声惊呼， 快来看，这个帐篷门前怎么会多了一尊神像？我记得昨天那个神龛不是被砸掉了吗？ 任小素走近了看，他对罗兰问道， 昨天神龛是你亲手砸的，你还有印象吗？ 罗兰点点头说道， 有，当时只是踹翻了外面的神龛，但里面的神像是没有被破坏的，只不过神龛倒了以后，里边就钻出很多虫子来，也就没人再仔细观察神像了。 这是昨天的那个神像吗？ 程宇蹲在神像前面仔细打量着， 好像还真是。你们看，他身上有新磕碰出来的碎角，大概是昨天罗兰踹倒神龛留下的。只是这神像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程宇回头看向自己身后的帐篷，此时帐篷的门帘用拉链封着，可外面这么大的动静竟然都没惊醒里面的人。他伸手将帐篷的门帘拉了下来，结果程宇面色一变，忍不住后退了两步。只见那帐篷里的人赫然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死亡，脸上的两行血泪与昨日那人的死状几乎一模一样，而且今日不同的是，那些叫不出名字的虫子竟还在死者的眼眶与鼻孔中来回穿梭，这人脸的皮肤下面像是还有什么东西正在蠕动。程宇惊疑不定地回头看向那神像，此时的神像就像是面对帐篷里的死者微笑，诡异至极。没人知道这神像为何跟着他们来到营地，要知道他们距离那神龛的位置可有好几公里。这一次所有人心头都毛了，没人能解释这到底为何。昨天踹倒神龛之后，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可现在他们发现自己还是把这件事情看得有点太简单了。早上发现神龛那个女人看到帐篷里死者时便开始捂嘴抽泣，这一男一女明显早就认识，看女人如此心痛的模样，恐怕还是一对。宋乔在一旁说道， 这人昨天打算去摸神龛来着，但慢了一步，会不会这神像要杀掉所有对他不敬的人？ 那他应该先来找老子呀，老子把他神龛都给踹倒了，怎么没见他来打击报复呢？别一天到晚就把这些事情往玄学上扯，我看啊，说不定是队伍里还有火种公司的奸细，这是有人想让我们天天处于恐惧之中，然后身心俱疲。 罗兰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一个人一旦长时间处于恐惧之中，连正常的思维能力都会丧失，最终只能成为任人宰割的鱼肉。程宇疑惑道， 可昨天的虫子不都烧死了吗？这些虫子又是哪儿来的？而且你们看，他这帐篷旁边还有驱虫药呢，这些虫子竟然不怕驱虫药。 罗兰冷笑起来， 哼，现在想这些也没用了，老子现在就把神像给打碎，我看还有谁能用它来装神弄鬼。 说着罗兰竟搬起一块巨大的石头砸向神像，哐啷一声，石头与石头神像全都碎裂开来。只是有人惊了一声， 哦，你们看，神像里面还藏着一副骸骨。 罗兰蹲下查看，此人说的没错，这神像之后确实有一具白森森的骸骨，也被一同砸得粉碎。王韵在一旁说道， 这恐怕是用人做的神像吧，好像有人专门这么做，神像里的小孩骸骨就是所谓的祭品，用来给所谓的神明做降神的载体啊。我在一本书里看到过，只是看的时间太久了，我也记不清到底怎么回事了。 你是记不得啊，还是不想说呀？ 这王韵明明有过目不忘的才能，这种奇怪的事情对方竟然说了用途，怎么可能不知道来历？当大家都在讨论的时候，罗兰看向一旁眉头紧锁的任小素， 怎么，有什么发现吗？ 任小素摇摇头， 没有，我只是担心既然有人能悄无声息地把一尊石像给搬进营地，那他就有悄无声息杀人的能力。 所以任小素最在乎的是连他都没发现这神像到底是怎么来到营地里的。昨天夜里是任小素和大忽悠守夜，前半夜里 任小苏很确定这神像还没有出现在营地里，他就找到大忽悠。 你后半夜没听到什么动静吗？ 大忽悠摇摇头。 真没有，别看我平时爱忽悠，但出门在外还是很小心谨慎的，不至于谁搬这么大一块神像都不知道啊。说实话，昨天夜里我都没看见有人走动过。 你是在什么位置守夜的？ 就那边。 大忽悠手一指，正是他们篝火的三点钟方向。任小素走到篝火旁坐下，这时候他发现大忽悠这坐的位置已经算是很好了，几乎将整个营地尽收眼中。不过这个位置与出事的帐篷之间刚好有另一个人的帐篷被挡住了。任小素摇摇头， 算了，现在深究这个也没有什么意义。我从来不信鬼神，相信各位除了大忽悠也都是不信的，所以我们先假设这是某人所为，那么就要先想他的动机。 大忽悠在一旁无力道， 我也不信鬼神。 你一个算命的说自己不信鬼神？ 我那不是忽悠别人吗？ 先说动机。 任小素把话题拉了回来， 你们谁注意过这个死者？ 我注意过，他和那个发现他尸体的女人是一起的。早先我见过他们相互传递眼色，与他们一起的还有三人。 能不能猜到这些人是哪个财团的？ 任小素觉得此人之死说不好跟圣山以外的财团争斗也有关系。 现在这些人都隐藏得很好啊，而且这次财团派来的人估计都是藏了很久的高手，就为了不惹麻烦上身，所以没法确定他们到底归属哪个势力。而且这地下世界的势力也不止财团，各个黑势力总有那么一两支低调却异常强悍的队伍，不效命财团，也不参与财团之间的事情，只是获得情报或者领取任务，完成后兑换酬劳。今天可以帮周氏杀王氏的人，明天就可以帮王氏杀孔氏的人。不过这种人一般更喜欢做中立任务，例如当下这个任务就有很多人感兴趣。 这个任务不是会得罪火种吗？怎么叫中立任务？ 有些人进来不是为了夺取001号实验体的，只是进来测绘一下圣山地图，拿着去就能卖钱，而且一路上还能跟着其他财团的人浑水摸鱼，所以之前黑市上不少人都很感兴趣来着。这种人也没打算跟财团争什么，就是进来采点奇花异草，测绘一下地图就准备撤了。 那这死者恐怕不是这一类，我怀疑昨晚的事情就是咱们队伍里有人干的，他们双方之间一定有利益冲突，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你们这两天多观察观察，看看那个死者的情侣平时目光都往谁身上扫。 死了伴侣是会让人失去理智的，尤其是女性。有些性情凉薄的男人或许还能装作若无其事，但这女人早上的时候就明显有点失控了。这两天她看谁最多，恐怕就是她心里觉得谁最可疑。一天的时间，上午这女人请来之前那位火系的超凡者帮忙火葬了自己的爱人，耽误了一上午的时间，但大家也不好说什么。下午继续赶路，但冬季太阳下山的早，实际大家也没走多远。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宿营的时候，任小素他们一群人又是聚在一起小声嘀咕。 我发现了，这女人下午赶路的时候目光一直狠毒地盯着那个过目不忘的年轻人。 任小素叹息道， 所以失去理智的时候最容易被人看出破绽来。 这时候他有点感谢杨小姐，当初自己刚刚得知颜六元可能被抓，恐怕也是如此的不理智吧。好在有杨小锦提醒了他。 有人认识那年轻人吗？我看他身边的人像下属一样伺候的，这货倒是非常像财团的人，而且我看他们几个人的行事作风，收拾东西都雷厉风行的，很有可能是某个财团的军人。 一旁的大忽悠突然笑了起来。 嘿嘿，巧了，我还真知道他是谁。 这人叫做王运，是孔氏情报二处的处长，年纪轻轻就做到了情报处长的位置，很厉害的。 罗兰点头，他看向任小素。 王运这个人我听说过，是个超凡者，但有什么能力就不清楚了。你说昨晚的事情是不是他做的？ 难说。首先，这个女人第一个怀疑了王运，那王运就一定有杀人动机。你们了解孔氏吗？这王运有没有什么仇家？ 仇家不清楚，但是我知道孔氏情报系统的老大孔尔东，前一段时间被人制造意外杀掉了。我在这里见到王运的时候还挺好奇呢，他明明是那个职位最有竞争力的人选之一，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那就说得通了，说不定死掉的这个人是他竞争对手派来准备在路上搅局的，结果却被王运发现了，所以就先下手为强。 我就说嘛，这世上哪有什么真正的鬼神。 此时的王运已经恢复了精神，他面色冷峻地坐在篝火旁边，看着下属收拾草皮。昨天任小素说必须把草皮清理干净，还没人理会。今天所有人都专门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去整理自己的宿营地点，生怕半夜被毒虫给弄死了。任小素远远地打量着王运，而王运则是感受到了任小素目光似的，抬头对任小素笑了笑，算是打招呼了。任小素对大忽悠说道， 今晚你也休息，整夜都由我来守。 这样不好吧？这样你明天扛得住吗？ 扛得住，放心，我精力比你们好很多的，而且刚刚进入圣山，还是我守夜比较有把握，等弄清楚这圣山的虚实，再由你们来守夜也不迟。 从神池山方向进入圣山，向来被称作东线，而位于西线一侧，香草与唐化龙两人正带着一队人马前进着，并且已经遥遥看到圣山的轮廓。相比程宇而言，香草这一队就让人格外的省心。这一队里没有王运这样别有用心的财团情报工作者，没有任小素这样稀奇古怪的乱入者，他们这里只有被筛选过的 A 级杀手。这里所有人都是真正要参加安京寺选拔的人，格外的团结一些。与程宇他们队里的混子不同，程宇要是出事了，恐怕好多人都幸灾乐祸来着。而香草这边几乎每个人都争着表现自己，见山开山，无路开路，甚至都不用香草自己做什么，那些想要加入安京寺的 A 级杀手早就为大家做好了一切。例如有人提前勘察过外围的地形，例如有人提前就知道这圣山外围有捕鸟蛛的存在。他们这么争着表现，无非就是想让香草重视，好在圣山之行结束之后获得加入安京寺的资格。某一刻香草都有些感慨，自己这一路上根本不用出力啊，大家实在是太热情了。然而队伍里总有那么一两个例外，香草回头看了一眼身后队伍里的周莹雪，她就有点想不明白，这女人到底是干嘛来的，之前筛选为什么会把她给送进来。其实安京寺并不确定周莹雪到底有没有问题，之前安京寺还派香草专门去洛城外黑市调查过周莹雪，但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安京寺对于周莹雪的怀疑与猜测一直都是觉得这货走哪儿哪儿就出事，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进入山脉之后，香草又发现了一些问题，这个叫做周莹雪的女人似乎对安京寺选拔并不是那么上心了，一路上净找他打听其他队伍在什么方位。其余的时间则是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路旁的奇花异草上面，一开始也不和大家交流什么。慢慢的，周莹雪还理直气壮地指挥别人给他找奇花异草，队里好多人分不清他到底是什么身份，只能老老实实地去帮他找。也不是大家心地善良，而是传说中安京寺的考验是各个方面的，也许这周莹雪就是安京寺派了的呢，想看大家有没有爱心什么的。毕竟大家也都觉得周莹雪有点独特，好像来这里跟他们目的都不一样似的。这种独特 就被大家猜作是隐藏在人群中的考官了。香草想到这里就有点头疼，要知道老板安排他来带着一队是有原因的，这队伍里所有人在未来都可能成为安京寺的骨干，非常重要，不然也不会专门给他分一队了。此时周莹雪刚跟着队伍进山几天，就已经成功地收集到两枚种子，一种植物是进化过的红薯，也没啥别的用处，就是果实多，烤出来吃还特别甜。周莹雪觉得这玩意儿倒是跟土豆射手很大，以后就叫红薯兄弟好了，这样土豆射手也就显得没那么孤单了。另一种则比较奇怪，周莹雪的荒野生存经验毕竟还是少了一点，都认不出来这植物到底是什么，只是这植物竟能长在石头上，连石头都能给抓碎了。这时候唐化龙从另一边过来，他招呼香草。 香草。 周莹雪立马来了精神。 香草？香草是什么草？老头，你发现奇花异草了吗？ 说着他就打算起身把这传说中的香草给变成种子了。香草在一旁黑着脸。 香草是我的名字。我说姑娘，你到底来这干嘛的？ 我当然是来参加安静寺的选拔了。 周银雪一听这香草竟然只是个人名，立马有些大失所望，看向香草的目光立马变成了嫌弃。香草不乐意道， 我怎么看你一点参加选拔的意思都没有，你看看别人一个个精神抖擞的，一心准备迎接山里的危险，你呢自己采花摘草也就算了，竟然还指挥别人帮你。 我是植物系超凡者，既然这里有奇花异草，我当然要采集了。 周莹雪也不乐意了，他跟着任小素很久了，连罗兰、李英语、张清溪、许克这些人物都对他客客气气的，这香草又是哪里冒出来的小角色，竟敢对他大呼小叫的。周莹雪本就是个稍微有点肤浅的女人，不然也不会买十个戒指戴手上了，她现在就有点怀念跟在任小素身边的日子，谁都不敢对她呼来喝去的，她还可以狐假虎威。这些天周莹雪都在寻思着自己来圣山还是有点仓促了，老爷肯定是跟杨小锦在一起的，自己这边见了杨小锦该叫什么，夫人、少奶奶啊，总觉得有点奇怪。而且他来的仓促也没带什么礼物，要不就把自己那十枚戒指送给对方，也不知道对方会不会喜欢。当然周莹雪也想过杨小锦可能并不希望他待在任小素身边，但是没关系，要是中原这么乱下去他就去西北，甭管任小素回没回西北，他就跟178要塞的人说他是任小素的大丫鬟，到时候178要塞的人肯定客客气气的。周莹雪都听大忽悠说了，任小素是178要塞的少帅，那少帅的丫鬟肯定地位也很高吧，到时候就算不待在任小素身边他一样可以吃香的喝辣的。但周莹雪又不是一无是处的花瓶，听说西北那边粮食并不怎么充足，也就是刚刚能养活居民的程度，偶尔收成不好的时候还会闹饥荒。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人在集镇上，周莹雪就听王富贵说起过，这次王富贵带这么多车队进中原，还有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运送粮食来着。西北那地方虽然面积大，但很多地方都不适宜种粮食，不是178要塞经营的不好，而是天然的气候制约。而他手上现有土豆射手和红薯兄弟， 分分钟就能成为整个西北最炙手可热的人物啊。 要知道经他手种出去的粮食作物可不怕气候恶劣。想到这里周莹雪心中稍安，反正他横竖都有地方去。当周莹雪想到自己好像已经不用加入安京寺，并且根本没必要加入安京寺之后，他面对香草的态度就更加硬气了。 你谁啊？管那么多闲事干嘛？ 香草都惊呆了，他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硬气的参与选拔者。还没等他发脾气呢，旁边的唐化龙先打断了。 老板发来消息，说是程宇那边有白色面具现身了，而且那边队伍里还出现了火种的间谍，让我们小心行事。 哼，火种公司在队伍里安插间谍的事情，猜都能猜得到。今晚就找借口查一下所有肋下有纹身的人。不过这白色面具也来趟这个浑水，应该是老板愿意看到的吧。我倒是很期待他能给火种造成多大的混乱。 一旁的周莹雪听到白色面具时就竖起了耳朵。其实周莹雪也不知道这个白色面具跟任小素有什么关系，但他很清楚每次自家老爷出现的地方就有那个白色面具。大丫鬟虽然浮夸了一点，但人又不傻，这种规律总结出来简直轻而易举。而且之前也有情报说了，白色面具劫杀火种公司的时候有狙击手在一旁协助。首先任小素的狙击能力他就见识过，其次杨小锦的狙击能力他也早就听闻过，所以周英雪听到这情报的时候就觉得这两位很有可能就是任小素和杨小锦了。周英雪打断香草和唐化龙的谈话说道， 这白色面具在哪儿？他们的队伍走到哪儿了？ 香草瞥了他一眼说道， 你问这个干嘛？ 当然是去抱大腿啊。你看起来就很弱的样子，怎么带队进圣山啊？我们当然要找个厉害点的领队不是吗？ 香草差点没气得吐血。 你从哪儿看出我很弱了呀？你一个植物系超凡者，哪来的勇气嘲讽一个金属系超凡者的？ 可你看起来就很弱啊，而且之前在王室壁垒里你出过手吧，消息早就传出来了，大家都说你操控金属的速度有点慢，拿黄昏小队的人都没什么办法呢。 那你呢？你就很厉害吗？那白色面具在圣山西边呢，我们现在在东边，你倒是穿过圣山去找他呀。 周莹雪一听这话就有点犯嘀咕，自己一个人可没什么把握穿过圣山啊。当然他也不是怕死，毕竟大丫鬟现在的能力就连他自己用出来都会有点害怕。周莹雪担心的事情是自己要横穿圣山的话会不会闹出很大动静来，导致打乱了老爷的计划。如果香草知道61号壁垒那个恐怖的爬墙虎现在就在周莹雪手里，恐怕说话都会换个语气了。此时的周莹雪颇有一种微服出巡的感觉，内心里还有些飘飘然。想到这里，周莹雪又有一点不开心，自家老爷带着自己随便收个奇花异草就是爬墙虎的级别，而身边这些人费了老大的劲才找来个粮食作物，圣山里肯定还有很多奇花异草吧，自己要是能跟着老爷进去也能安心收种子不是吗？然后等他去了西北，那群178要塞的人看到他如此强大的能力肯定会一时间惊为天人。也不知道自家老爷在西北还有没有竞争对手，这种大势力经常会有夺嫡之类的戏码吧，到时候自己就成为老爷的左膀右臂，帮老爷铲除异己。正当周莹雪胡思乱想的时候，树林里忽然传来脚步声，这脚步声很整齐，以至于营地里所有人都难以判断这来的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 准备战斗。 情报中这附近是没有他们安京寺队伍的，所以能出现在这里的人十有八九会是敌人。在此之前他们已经遭遇过捕鸟蛛的袭击，也遭遇过火种公司成员的劫杀，所以大家很清楚这里并不安全。下一刻香草已经带着30多位 A 级杀手结成了防御阵型，有力量型觉醒者已经将重机枪抱在了腰间，随时准备掀起金属风暴。 别动手，我只是路过。 一个笑吟吟的声音从树林里传出来。香草皱起眉头，他赫然看到一群人走出了树林，可诡异的是，那些人眼神有些呆滞，还用轿子抬着一个年轻人。 这队伍里的人装束混杂，有穿便衣的，也有穿火种公司制服的。穿便装的人看样子和他们一样，也是来入侵圣山的，而火种公司则是负责截杀他们的。这两种人混杂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队伍，然后还一起拱卫着一个年轻人和一个漂浮在天上的小女孩，看起来要多诡异就有多诡异。年轻人笑眯眯地说道： 大家好，我叫李神坛。 李神坛这三个字像是有魔力似的，大家只是听到这三个字，心情便顿时一沉。西南李氏破灭的时间不短了，试问整个超凡者世界，还有谁不知道恶魔耳语者的名号？眼瞅着李神坛身边那些人，恐怕是李神坛催眠后的傀儡吧。其他人进入圣山，一个个都累得要死，而李神坛就不一样了，竟然催眠了几十号人保护自己，还专门做了轿子代步。香草的指尖已经扣在了腰间的金属针上。 可没等他开口，却见李神坛突然从轿子上跳了下来，一路奔向周莹雪。 你怎么在这儿啊？你老板呢？ 本来李神坛想问你家老爷呢，但他觉得这样可能会暴露周莹雪和任小素的一些信息，所以立马改了口。周莹雪看了李神坛一眼。 等等，你不是洛城的那个魔术师吗？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来玩啊，本来想去南方看台风来着，但这不是突然有了更有趣的事情吗？所以我就来了。你老板呢？你老板呢？ 你找他什么事儿？我家老板是你想找就能找的？ 我可是你家老板的挚友亲朋啊。 简简单单的几句交流，已经快给旁边的香草等人都听傻了。李神坛也不管别人，置身一群安京寺杀手中间，似乎一点都不担心自己的安危一样，反倒是背着箱子的司隶人虎视眈眈地看着所有人，生怕有人暗算李神坛。周莹雪瞥了李神坛一眼。 我家老板只说你是朋友，可没说你是什么挚友亲朋。 真的吗？ 李神坛眼睛一亮。 他说我是朋友。 对于周莹雪的后半句话，他是一点都不在意，难道是任小素拿他当朋友，好像就已经可以让他开心起来了。旁边的香草等人还有那些安京寺杀手们都惊疑不定地看着李神坛和周莹雪。其实香草已经笃定面前这年轻人就是李神坛，而不是谁在冒充，毕竟也没谁会闲着没事冒充恶魔耳语者，而且也没谁有这个能力冒充啊。但这就很奇怪了，李神坛口口声声说自己跟周莹雪的老板是挚友亲朋，而周莹雪却很嫌弃的模样。时至今日，外界已经把李神坛传得很可怕了，简直就是能让婴儿止啼的那种。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周莹雪的老板到底何德何能，可以让李神坛如此上赶着当朋友？而且这李神坛似乎被对方称作朋友就可以很开心，这一切也有点太颠覆认知了吧。周莹雪本身就是个超凡者，超凡者的老板，李神坛的朋友，香草感觉自己有点抓狂，这他妈到底是谁啊？等等，刚刚周莹雪听到白色面具就立刻转变了画风，所以那个传说中的神秘白色面具就是周莹雪的老板？香草沉思着有没有这种可能性，结果就是太有可能了呀。香草是一个擅长使用意外来杀死任务目标的顶级杀手，就连杀死孔尔东都能让孔氏情报系统半天发现不了端倪，这样的人极其擅长捕捉细节，所以只是一瞬间的功夫，他就已经断定那个白色面具就是周莹雪的老板。不知道为什么，香草这一刻竟然还有一丝感动，自己终于找到那个白色面具的蛛丝马迹了呀。白色面具从出现之初就异常神秘，没有来处，没有关联人物，神秘至极，所有人都在猜白色面具到底是谁，却缺少关键的线索。 现在，香草感觉自己就像是先知一样，提前掌握了别人都不知道的事情。只要顺着周莹雪这条线，说不定就能找到白色面具的真身。不过，他得先过了李神坛这关再说。香草目光转向李神坛身后那群人，只见那几十个人目光呆滞地站在原地，一动未动。所有人都知道李神坛擅长催眠，不知不觉中就能控制别人于鼓掌之中。鬼知道李神坛会不会连他们也一起控制了。在诸神崛起的时代里，李神坛可是早就被定义为半神的存在啊。当然，这半神是要加引号的。只不过是大家对李神坛的实力评估与夸大，并不代表对方真的可以代表神明。但谁知道李神坛现在又达到什么高度了呢？事实上，香草这焦虑完全多余，他面前站着的可不是一个半神，而是两个。此时周莹雪说道， 我也不知道我家老板在哪儿，你要找他的话就跟我一起进圣山，我觉得他会在里面。 李神坛开心地说道， 行，咱们一起进圣山。 他打了个响指，身后就立马有人过来给他搭帐篷，还有人出去捡干柴，打扫地面卫生，生火做饭。只是一个响指的功夫，几十号人突然忙碌起来，却都只为李神坛而服务，这场面堪称壮观。李神坛说道， 小敌人过来坐着，我让他们给你做饭吃。 我要吃烤红薯。 周莹雪看到司隶人可爱的模样，便爱心泛滥了。 我这里有进化过的红薯，特别好吃。 说着，周莹雪便从自己的背包里掏出两块红薯来。一旁的其他人看着这其乐融融的一幕，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他们的思维已经跟不上这些变化了。而且，有李神坛在侧，大家都有一种不敢轻举妄动的感觉，生怕惹到这传说中的恶魔。李神坛笑着看向众人， 都站着干嘛？坐呀，今天心情好，给你们表演个魔术吧。 不用。 一群人赶紧摇头， 你们不喜欢我的魔术吗？是不是看不起我李神坛？ 不是。 一群人再次摇头。在普通人眼里，营地里的每个人都是神秘且强大的，但这群人在李神坛面前都有种莫名的敬畏，实在是李神坛名气太大了。在场的一些人还不是超凡者的时候，就听说李神坛杀人如麻的传闻了。这种心理阴影可不是在心里喊句加油就能抵消的。只有香草心中悲叹，他才刚刚感叹自己是队伍特别好带，结果就迎来了李神坛这样的传奇级超凡者，造孽呀。眼瞅着李神坛马上就要夺取队伍的主动权了吧，香草镇定了一下，他指了指李神坛身边忙碌的人群说道， 他们是被你控制了吗？ 李神坛笑眯眯地说着，一边说还掏出一副扑克牌开始洗牌。 对啊，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会控制你们，我遇到这些人的时候他们正战斗呢，我要不控制他们，他们肯定要死很多人的，等圣山之行结束我就放了他们，到时候他们还得感谢我救命之恩，你说是不是？ 香草心中叹息，李神坛的逻辑果然和常人不太一样，确实如传言一般是个疯子。在李神坛看来，他们根本就不是要控制这些人，而是要救这些人呢，让他们免于战争之苦。换别人这么说，香草早就嗤笑这逻辑了，但换了李神坛说，却显得无比自然又合理。那之后自己这队伍遭遇火种公司，到底是打还是不打？打的话，万一被李神坛给救了，怎么办？香草也不确定，自己到底能不能扛住李神坛的催眠。他心中暗自决定，如果接下来几天真的遇上火种，他就赶紧大喊李神坛在此，千万别动手。李神坛的到来，让香草觉得，这次圣山之行，恐怕还得闹出不少幺蛾子。李神坛的到来对于香草来说也未必全是坏消息，起码他们晚上就不需要那么多人守夜了。只见李神坛准备睡觉的时候， 那些被李深潭控制的人便在营外手拉手围了一圈。香草忽然莫名有种要玩丢手绢的感觉，但先不说这感觉怪也不怪异，有这样的力量不休不眠地守在营地周围，谁来也别想偷袭成功。李深潭正准备钻进帐篷呢，忽然又退了出来。 对了，忘记了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 此话一出，营地里所有人手上的动作都是一顿，生怕李深潭发什么疯。李深潭走到营地中央，然后开口说道： 来，火种公司的朋友们转过身来。 说着，外围那群被他控制的人里，大概有三十多号人转身面对营地。于是李深潭又说： 之前你们就在附近活动，应该是等着谁给你们传递信号吧。看看这营地里面有没有你们的人，如果有，就指给我。 香草愣了半晌，白天的时候，程宇那边就传来消息说队内有火种的内鬼。他还想着要根据肋下纹身来分辨火种成员呢。只是李深潭的到来打乱了他的计划，所以他把这事儿都给忘了。现在李深潭竟然用他控制的人来指认同伙。香草小声嘀咕道： 这也行。 唐化龙在一旁苦笑： 这恶魔耳语者行事乖张，捉摸不定，也不知道到底谁能和他成为朋友。 就在这时，两名火种公司成员突然抬起手来，指向营地之中的两个人。那两人面露惶恐： 我们不是火种公司成员，我们肋下都没有纹身的，不信你可以看啊。 李深潭拍手笑了起来： 纹身这事儿还是你们火种对外透露的信息吧？难道不就是为了像今天这样混淆视线吗？对于这种所有人都知道的常识，我向来是不相信的。 人类很容易相信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但生活中哪有那么多的常识？更多的其实是谎言堆砌的城堡。所以，这一刻，营地里其他人才明白，原来并不是所有火种公司成员的纹身都在肋下，或者有些人就干脆没有纹身。香草叹息，他们筛选这个队伍里的人选时已经很谨慎了，但最终还是放了两个火种公司成员进来。那两名火种公司成员突然看到李深潭从手里拿出一枚硬币来，李深潭笑道： 咱们玩个猜正反的游戏，如果你们猜对了，就放你们一条活路。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